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我们从第一行念起，指庄严故，悉能剔除一切戒识，观庄严故，悉能能如实知诸法自性。智观在前面跟诸位概略的报告过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知止啊，非常重要。不但是出世间的正果、开悟，连世间的人天福报都以这个为基础，所以人要不知止，事出世间法了，都不会有成就。纵然你过去生中累积很大的福报，你在这一生当中，世间人所谓得志，荣华富贵你都很得到，都得到了。在极短的时间，你这一生当中啊，就把你多生多劫累积的福报啊，统统耗尽。不但自己死后要堕恶道，你的子孙也如世间人所说的家破人亡，甚至子孙都断绝。什么原因呢？不知止。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能知止呢，你看他这里总结。止庄严，庄严就是修得很好啊，修得很如法了。止一切恶，这是消极，积极的修一切善，止恶修善，这才能把一切烦恼断尽。戒识是烦恼的另一个名称。所以人要不能够止恶向善，这个人前途是一片黑暗。而善恶的标准都以这一部经做准则。止恶必定止十恶，修十善。本经末后所引用的，概括了全部的佛法。全部佛法了，都是以十善为基础。换一句话说，都是以断恶修善为基础。世间的人天福报啊， 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啊，然后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重要性啊。执就是讲的放下了。那么在我们凡夫位上，我常讲放下自私自利，这是总的说，要觉悟啊，就我们凡夫现前烦恼里面最严重的一个是财，一个是色。啊，这两样东西不放下，不但是道业没有成就，世间的福报你也没有办法累积，这积功累德你做不到啊！啊，所以你要问，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啊，底下这一条方便庄严故啊，方是方法了，啊，便是便宜呀。也就是下手之处啊，一定要从财色最严重的，要从这下手啊。那出家人有的时候他对财色比较淡薄一点，好名，那也是重大的障碍啊。啊，他要名，啊，要头衔，啊，人家怎么尊重他？这都是重严重的烦恼习气。啊，我们仔细再观察，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们。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确实是我们的好模范。印光大师一生没做过主持啊，没做过当家啊，他在没有出名之前，只是在普陀山藏经楼啊，在藏经楼里面服务了30年啊，看守藏经楼啊，这个差事不错啊，就像负责图书馆一样，他有时间涉猎经教啊，老法师过学的基础好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啊，等于闭关一样啊，心定下来，深入经藏啊，那个果就是智慧如海啊！啊，离开普陀之后，有很多地方请他做主持，他不干了。啊，他让给别人，推荐别人，自己在寺庙里头还是做一个轻重。但是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听他的教诲啊，一生做轻重啊，啊，一生不管事啊，十方的供养全部拿来做发布施啊，用这些供养做基金 他办了一个弘化社，就是现在的佛经流通处。全心全力就做一桩事情，发布施，一生就做这桩事情。慈善救济的事情偶尔为之。那钱从哪里来呢？印经的款项拨出来。我们在上海护国卸载法会那个小册子里面看到，这些做法都是教导后学，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转。专一才有成就啊！我们有今天，是得力于老法师的余音呐。我们跟老法师一脉相传。李炳南老居士传他的法，在台中30多年，一教奉行。他在台中建立联社，建立慈光图书馆，也做了不少事业，完全遵照大师的教诲。我是李老师的传人，我给你们讲过，我在他麾下10年，真正得力2句话，一门深入，至诚感动。2句话一生受用不尽呐。让我一生呢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你说这个多幸福啊，多圆满啊。所以我们是受印祖的余荫，我们要把老法师的德教传给后人，希望代代都有传人啊。所以我们懂得止，我们也懂得观，观是看破，止是放下。尤其我们生在这个乱世，一定呢要像祖师那样高度的警觉，常常想到死到临头啊，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死啊！你想想看，死了以后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能带去？凡是带不去的，充其量有一个妥善的安排，传到下一代，代代往下传。不能有丝毫贪心呐！有一丝毫贪心，你就错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在早年讲经讲过很多遍。40岁以前用功努力学习。既然出家了，出家的工作只有两桩事情，一个是弘法，一个是护法。有这个天分，有这个条件，学讲经。学讲经的人一生做轻重，道场里面任何执事不担任，让你专心的在经教上教化众生。那么第二种人，我没有讲经的条件，发心护法，担任常住执事，内护啊，协助讲经的同学，弘护是一体。我常用这个钟表做比喻弘法的人是什么？是钟表表面上的指针，护法是后面的机器，少一个它都不会动。你说哪个重要？一定要配合。如果是弘法的人，嫉妒护法的，他做主持，他做当家，他道场权力这么大，大家都得听他的。护法的人嫉妒法师，他讲经讲得不错，大家人对他赞叹，对他礼敬，这道场就毁掉了。无论弘法护法了，心量要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外面来的毁誉，那是世间人的看法，世俗的观念。我们是觉悟的人呢，跟他们的看法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护法的人听到有人赞叹弘法的人欢喜我护的这个人不错我真有功德了，一点嫉妒心都没有更爱护他，更护持他了。弘法的人听到这个一信徒们赞叹住持，赞叹执事，欢喜绝对没有嫉妒心。完全是一体。能如实知，如实是真的知道了。诸法自性呢，就是诸法实相。全部都落实在断卧修善，食卧不断不行十善不修不能成就我们自己修行教化众生从哪里开始？从十善业道开始一定是不但是印祖常说，虚云老和尚也常说。我过去讲不少经，一开端都引用虚老和尚的话：身心因苦，断我修善，宗门教下，贤教密教的祖师大德， 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所以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呢，是事出世间修学的根本。啊，我们不在这上下功夫，啊，无论你怎么用功精进，最后都落空。好，今天就讲到此地。